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转为多云，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周末期间朝早清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5点，升382点，成交金额901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1点，升13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0.8，升6蚊；中国平安82.75，升1.75；南方 A50 14蚊，升咗6仙；建设银行7.4蚊，升9仙；华夏沪深344.65，升3.5；港交所276.6，升7.47；安石 A50 13.9，升6仙；工商银行6.1蚊，升1毫；友邦保险77.9，升1.1。小米集团12.34，升4.4。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71，瑞士法郎7.764，澳元5.549，加元5.859，新西兰元5.374，欧元8.8382。每百日元对港元7.0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03点，升378点。港金现价报12,150蚊，升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5.86美元，卖出1,29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至于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红磡宝麒里街有渠务急收，宝麒里街去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大沽街快线封闭，就系宝麒里街去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大沽街咧快线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在乎你。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又说自己没有阴谋。 吓？咩啊？你讲边个啊？ 我讲紧郑子成啊。 唔系啊嘛？你讲真噶？ 四月一就知做乜？ 喂，等下先啊，我出埋个铺先。 吓？点啊？ 热烈庆祝一哥回归，逗号开波感叹号，好得啦。 哇！各位亲爱听众，你终于都听到刘伟恒点样去写佢个 message 系逗号噶，感叹号啊， 梗系啦，好方便 嘅。我试过咧，因为我唔系你嗰个 system 嚟噶嘛， 我哋系真系打逗号两只字噶， 系啊，即系呢样嘢真系咁败下 风。我哋热烈欢迎啊，一哥。 唔系咁样嘅，嗰啲咧通常咧啲大人物嚟到咧。又或者回歸啊咁嗰啲咧，就兩旁有啲小孩喺度 拍到歡呼，耶！咩跨年？跨年？跨年？係啦，咁啊啊，拎支錦旗出嚟，係啦，都冇乜幾耐聽啦嚇，係啦， 有咁樣揮，唔係聽唔到啊？我屋企有啊， 喂，有一聽好聽啦嚇，冇乜幾耐啦嚇，係啦，好啊，一哥，係交牌俾你， 因為一哥命不久矣啊， 係啊，誒，有乜好嘢啊，一哥？ 都系咁啦。 放 咗个假翻嚟， 你知唔知嗰、那个即系嗰个调动啊，各样嘢嗰啲咧？ 你知唔知噶？ 全部出晒咯、 哦！我知我知，我有 睇。决定咗你你过埋嚟一台喎、 哦哦。我知我有睇啊，我睇晒啦， 系啊。 咪跟得好贴噶， 我真系要游老师唔要你啊嘛。 我有睇棒哥嗰段噶， 棒哥真系劲啊！ 系好啦，咁啊，一哥喺加拿大翻嚟之后，你几时翻嚟噶？其实 诶，其实就禮拜嗱，當地時間嘅星期日下晝四點機，咁然後回到嚟即係 香港， 翻到嚟香港咧， 回到嚟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咁樣？ 你咪想講英文啦， 講呢啲嘢啊 ！When I come back， 翻到嚟香港咧就尋晚嘅或者凌晨嘅十二點幾， 哦， 係啦， 即係 十幾個鐘嘅 我翻屋企， 機場快線再喺中環嗰度揾車翻去咯。 即係搭的士啦，要 誒冇冇坐巴士，啲窮人喺嗰邊已經坐車坐到冇曬錢，翻到嚟就逼巴士啦咁樣。 我講下你而家嘅即係精神狀況點樣咧嚇？ 其實比我想象中係過得愉快嘅，十幾個鐘嘅飛機咧，咁我本身係帶曬啲參考書，諗住上去做功課啦。咁嚟緊嘅一啲節目準備，亦都諗住上去剪帶啊、寫稿啊嗰啲嘢帶曬上去啦。 即係手下留情嘅就唔使搞啦， 做啦，係啦， 係 唔 係？个重点系 我有我剪郑老师嘅喺飞机上面。 重点系嚟紧嘅节目准备啊，即系人走茶凉咪就系呢啲。 我有喺机上面同埋喺火车上面剪啊郑老师啲访问。 剪埋呢几集。 唔系，但系你剪嘅时候嘅心情系点先？ 笑住 剪，剪埋就完啦。 咁你翻到嚟啦，好啦，而家呢十零个钟，因为咧我记得咧你未录咗条声翻嚟嘅，你话当时有少少 jet lag 啦。 系。 咁啊去到加拿大，好啦，第一个问题就系你喺嗰度啊，最后搞咗几耐先至可以调校翻你嘅时间咧？ 哦，首先咧，其实我几担心，即系由于坐十几个钟嘅飞机，我系几担心嘅。即系我本身系如果飞去东京都系会晕机浪嘅人嚟嘅。咁但系今次可能由于佢真系长途机咧，架机比较大咧，咁嗰个叫做嗰叫咩？ 稳定性 系稳定性。 先去东京。同去加拿大嘅飛機係唔同 size 嘅咩？ 有呢個可能性， 係 有呢個可能性，因為通常咧長途機啊，通常啊，長途機咧啲航空公司有 三四三嘅， 係啦，通常啲航空公司咧即係為咗你節省成本啊嘛，咁你梗係揾只大啲嘅飛機，就再多啲人，所以咧通常啊唔肯定啊，即係通常咧飛呢啲咁嘅十幾個鐘頭嘅機程咧，航空公司咧就通常會用一隻比較大啲嘅飛機咧，就再多啲人嘅，通常都係咁嘅。 但係之前去東京就唔係三四三， 平價機票嘅。咁所以就係啦，咁所以即係，但係即係佢由於比較平穩咧，咁所以嗰個叫做顛覆冇咁大啊，咁然後就睇戏或者即系睇两三套戏，瞓一瞓都消磨到啲时间嘅。咁你话嗰个 jet lag 嘅问题咧，其实去到当地咧，由于本身咧我自己咧喺香港瞓嘅时间咧，唔系一个比较正常嘅时间嚟嘅，即系通常夜晚即系凌晨四五点先瞓，所以过到去咧。就啱啱好 turn 翻到咧，夜晚十点零钟就开始眼瞓啦。咁啊，朝头早八点零就起身就出去玩， 从来未 啱啱 未试过如此咁样健康过。 八点零钟啊，嗰边我记得我通常都系教十点钟嘅闹钟嘅。咁啊，可以聽到阿陶生嘅節目，就係每朝就係聽陶生嘅節目起身咯。喺嗰邊嘅話， 哦係咩？ 係啦，咁啊夜晚沖涼就聽住手下留情咯。 哦，識貨啊，係啦。咁而家翻到嚟啦。而家又点样咧？ 而家 OK 嘅，系今朝起身嗰一下有啲困难，但系都轻松过度嘅，即系而家呢个情况。 即系暂时就未出现呢、這个，可能四点钟啊，一个会瞓咗咁样。系啦，咁啊，对于加拿大，第一样嘢就系、是、你。由于你系喺美国东，即系加拿大即系东岸啦，咁即系慢十二个钟头系嘛，而家系十二个钟头，咁慢十二个钟头啦，咁即系话咧，你朝头早起身嗰段时间就有机会听翻琴日嗰系咪系咪啊？你晏昼三 唔系我凌晨嘅三四点系听到我哋手下留情 live 嘅 喺海外听手下留情有咩感觉咧吓？因为你知道我而家可能我哋都好多听众系喺即系唔知加拿大啊，喺温哥华啊， 好简单啫。佢啲心态咪就睇下你讲得几耐咯。 咁又唔系话冲住凉厅咧，有两位陪住冲凉个感觉好唔同。尤其是我记得我嗰一日听嗰个咧系阿重哥，定系你啊？你提起话学校表演啊， 吓哦， 系啊，一齐 我信自己，你讲信自己嗰 个系啦，嗰度嘅，咁我就冲住凉厅， 一路抚摸紧自己身体嘅时候， 哇！你又唔使讲呢啲嘅， 系啦，有啲奇怪嘅感觉。 我相信自己同你冲凉，请问咩关系咧？ 我唔 边句歌词令到你奇怪 咧？好少喺三点零四点冲凉嘅时候系会听到，系啦， 啊， 系啦，咁所以都 OK 嘅， 系咪啊？ 就 系 嗰句，像你真心真意相信我，知否我也相信你，跟住卒卒咁啦。 好啊，唉，哇！翻嚟真系唔同咗。 唔系，但系当地系冻嘅，系啦，非常之冻。 你唔好玩啦！你成地雪，然之后你话俾我听，当地系冻嘅。 我做咗 一个， 我做咗个简单嘅实验嘅。咁啊，由于咧即系去嘅日子比较耐啦，咁所以咧我就冇带足咁多日嘅内衣裤嘅，即系谂住过到去可能有时间可以洗一洗啦。咁啊，所以咧我就洗一洗嗰日嘅内衣裤之后咧，就忽发奇想。 系。 不如试下喺露台嗰度晾起嗰、那个、 哦，想结冰啊！ 系啦， 有结果咧？ 结果啊，用咗五分钟啊， 就变咗冰啦！ 就变咗冰啦！ 咁点啊？ 咁我觉得好过剂，然后就喺度接起佢咯。系、啊，真系起角噶咁、啊、样。 喂，咁即系话佢冇干到噶咯？ 佢冇嘅，我拎翻入去室内，其实佢又湿翻， 又湿翻嘅。咁你如果咁嘅话，咁你点样去整干佢咧？ 我摆翻喺室内啫嘛， 即系有继续喺 系啊，但 由于你有 heater 噶嘛，室内， 但由于佢嗰度嘅天气， 室内冇 heater， 佢有 heater， 但系佢唔系，佢系一个中央嘅，即系成栋大厦都系咁样嘅，系啦，咁但系由于佢天气个比较系啦，咁所以其实都好快就已经系搞掂噶啦， 系嘛，哦好啊， 你又唔试下自己淋湿晒，啱啱 我有谂过嘅， 要将身自己就捽捽，跟住行出去出面， 我谂过如果我个头唔吹一吹拎出去嘅话，会结冰，但系太冻啦， 啊你都几开心下， 仲好多嘢发现噶。 乐而忘返可以 话。唔係呀，佢唔單止呀，因为佢諗到将来佢就会更开心呀，所以而家咪尝试多啲唔同嘅嘢。 嗰啲放假前嗰啲休假特别写意㗎。 仲有好多嘢㗎，但好多嘢唔出得街啦。 咪跟住就快到我㗎啦。 我知。 喂好啦，咁啊讲讲啊，今日咩嘉宾呀，一哥。 今日转头返嚟呀。 同你影相呀。 哎呀，黎盈姐呀。 唔好意思啊， 阿陈美阿丽莹又同我讲，佢原来长沙湾嘅 office 都有听手下留情嘅， 系咪？佢都话嗰个琴日我哋提及过嗰啲嘅敦煌嗰度啊，嗰个酒楼佢以前唱过噶，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哋交俾阿丽莹先啦，喂，嚟啦喂。 我用心轻轻的唱，请以心轻轻的听。 天涯海角觅知音，琴弦歌声醉人心，手下留情真情送上天涯歌姬系列，一众超级靓声轻轻的唱，请以心轻轻的听。 我但愿人如乐韵一样强劲， 风雨中的痴缠，风雨中的纠缠，这个晏昼脑海又重现，手下留情，遭若期满搬迁大酬宾，有请天涯歌姬方丽莹。 风雨中的痴缠，风雨中的纠缠，我这晚脑海又重现。今晚风雨依然，孤单哭泣不眠，细雨里想。 喂，嗱，喺讲你即系再入呢一行之前咧，讲翻你先啦。即系你一部分嘅细个嘅生活咧，你就系要帮妈咪去即系俾钱啊，即系总之帮下手啦。 吓，仲有咩？仲要帮手搬埋嘢，因为缺乏呢啲搬嘢嘅人嘅。嗰阵时咧，啲乐器嘅架撑嗰啲咧，就唔系好似而家入晒 case 噶。譬如鼓，就有一个叫鼓铁，我哋叫子弹箱。哇，成个子弹箱系成套架撑之中最重嘅一样嘢嚟嘅，我哋都要帮手搬落去。 哇， 系啊 ，set 琴啊，嗰阵时啲琴冇而家咁 复杂 嘅。嗰阵时一个箱，咁啊入边咧就嗰个盖嗰度咧就摆晒四支脚琴脚， 动起佢， 系啦，然之后转出嚟咁啊开个琴，咁插线嗰啲咧我都唔敢乱咁插嘅，等啲师傅去做嘅，但我会帮手开嘢咁样。以前细个就真系做呢啲嘢。 嗰阵时你几多岁啊？即系讲紧。 between 九岁至十零岁到， 哇！即系话你已经细细个就已经喺呢个大人堆嗰度成长噶啦， 打滚啦，系啊！ 咁啊，问多少少先啦。嗱，我哋咧就可能系比较对啲爸爸妈妈比较多啲，但你已经对住啲师傅，咁啊，譬如嗰啲琴师啊、打 band 啊，嗰啲叔叔系点嘅咧？ 嗱，其实好烂口噶， 呢啲系佢哋生活嘅方式文化嚟嘅。 我成日都觉得佢哋应该系通常都系担住支烟啊。 即系咁啊，即系好有个性嘅嘅 musician 嚟噶嘛。 咁其实粗口有边个唔识讲啊？不过讲唔讲咁解啫嘛。其实我觉得咧，应该要学嘅。不过学咗之后咧，就应该要家长指引。咁担住支烟呢啲系以前嘅文化兴嘅。 咁叔叔系点嘅咧？其实对你，譬如对你系点嘅咧？ 喂，靓妹、阿妹咁嘅咯。因为其实我仲有家姐嘅，都有阿哥嘅。 咁都系帮手嘅一齐。 我哥就唔系同我一齐住嘅。咁但系就开头就我家姐都有份帮手嘅咁样，一阵间慢慢。再讲，咁啊讲翻啲师傅咧，其实咧佢哋多数咧系以前喺譬如军部啊，同埋警察乐队退休， 哦系咩？ 佢哋有阵时都有做秘鲁嘅。 所以佢哋通常都係匿得好厚嘅， 唔係都要等佢哋咧。其實佢哋咧，如果一要 on duty 出隊嘅話咧，佢哋都要推我媽咪做嘢，因為以前都係大 band 嘅，而家就話縮皮啦，就得三個人或者一個人咁啦。以前咧有成五個人六個嘅師傅咁樣。 我以前細個去嗰啲蛇宴嗰啲咧，其實都見到好多師傅 即係一個琴師啦， 琴師吉他、 琴鼓 bass 啦， 琴鼓 bass 咁啊一支吹口或者兩支吹口咁咯， 係 一個春風一個 auto 或者係一个tenor 咁样咯，咁其实以前啲歌大部分都系有吹口噶嘛，咁及后而家就话四个人嘅话咧，都可能系两个 keyboard 或者系一个吉他，即系一个 bass， 琴鼓 bass 一定紧噶啦，咁但系一个吉他或者一个如果再多啲 budget 嘅，睇下嗰个场面有咩需要咯，即系佢哋要唱咩歌，譬如怀旧歌，一定系走唔甩。我知吹口噶啦、 啊，其實係噶，你諗下有吹口嘅歌咧，其實嗰種夜場嘅感覺咧， 係滴滴答答咁啊嘛， 嗰啲咧，明日話冬天嗰啲 friend 係一定有噶， 係 喎，而家講開又真係。 咁你細個喺你腦海當中最盤旋得多嘅嗰代嗰堆時代曲係咩歌咧？印象當中， 細個嗰陣時候啊，我其實咧，我細個嗰陣時嘅腦海裏邊咧係徐小鳳嗰啲名曲嚟嘅，譬如愛你變成害你啊，戀之火啊嗰啲。其實人哋都好 surprise， 點解我會識呢啲歌㗎？其實因為細嗰陣時咧，我媽咪咧就最興叫我 play 啲黑膠碟，喺我印象裏面最多就係如天啦、尤雅啦、鄧麗君啦，最多 play 呢啲啦，亦都有啲 ABBA 嗰啲咁樣嘅喎， 係 即係 Dancing Queen 嗰啲都有㗎啦。 咁 Dancing Queen 我就唔知道，我都唔識睇，識鬼咪就係 ABBA 啊，變個 B 就係反轉嘅點解？係 啊， 調轉都係 ABBA 㗎。 嗰陣時細個係即係對英文歌係完全一概不通嘅嘛，因為我哋成長嘅唔係講西文。 啲歌咧就係經常喺你哋嗰隊 band 嗰度唱，有冇名㗎？當時媽咪嗰隊 band 有嘅， 講講得㗎。 樱花咯， 叫樱花 萨库拉喎， 系啊， 樱花乐队定樱花？ 嗱，以前叫樱花歌艺团， 哦，樱花歌艺 团啊，一定系团噶，系啊， 咁而家我都承用佢嘅招牌嘅， 哦，你都系樱花歌艺团， 而家梗系唔系叫歌艺团啦， 哦，即系嗰阵时系有对叫做樱花歌艺团，咁啊由你妈咪做叫做领，系咪叫做领班可以？ 可以咁讲，系咁。 我想问以前嘅香港地咧，嗰个年代系咪好多歌艺团嘅？即系你嘅竞争都大喎，应该 有好多噶，好多队噶，其实。真的有很多對的， 但是那時候行業也很蓬勃， 是沒錯，所以就是一晚可以走幾，即是有我媽咪一晚都走幾度，何況啲歌手嗰啲一晚更加多場唱， 係係係啊！咁啊，所以你就細細個已經喺呢一個氛圍下長大嘅，係 啊， 係啦，好啦，咁啊。呢啲就係工作嘅嘢啦。咁佢讀書咧？ 讀書我想知。 讀書就梗係唔方好啦。嚇咁其實細嗰陣時咧，屋企都比較困難嘅，即係其實睇到我媽咪其實都想最俾最好嘅嘢我哋。咁其實我嘅印象之中咧，其實我三歲咧，我爸爸媽媽已經離婚。咁跟然之後咧，開頭就跟住阿嫲嫲啦。咁然之後及後咧，讀完幼稚園之後咧，我媽咪就帶翻我翻咗去。咁然之後就及後就跟咗個 stepfather 一齊成長啦。咁到去十歲、十一歲。去左右咧，咁我家姐先至同埋我哋一起住嘅，咁，所以之前咧都得我一個人咧，其實都唔係幾開心嘅， 即係一個人喺屋企咁。 係啊，因為一二年班嘅時候咧，我媽咪咧都俾最好嘅嘢我，俾我讀私校，九龍塘嗰間小學啊。咁其實一個月咧，聽我媽咪講咧就話我連埋搭車錢咧都81蚊一個月。嗰陣時佢哋都可能係揾緊，即係唱一場可能都係十蚊左右嘅。 哇，係 真係投放好多喺你身上。 係啊，咁但係去到二年班之後咧，就真係頂唔順啦。咁然之後咧，啲姑媽佢哋啲仔啊，啲表哥嗰啲咧，佢哋就去讀私校啦。咁啊讀咗喺公主道下低嗰間。 公主道 有兩間嘅，有兩間嘅。 唔怕佢可以開名㗎，你啊？ 嗰間合一堂咯。 哦，咁仔嗰度讀啦，係小學 三年班開始就喺嗰度啦。其實細嗰陣時咧，因為又唔同而家啦，就唔會話自己一個人一間房嘅，我要幫手煮飯啊，要做下家務啊咁樣樣嘅。咁咧就學煮飯啦，咁啊放學做功課嗰陣時候咧，就開張台喺度做啦。咁但係咧。都會對住電視機嘅，嚇咁，但係其實唔想對住電視機嘅，但係你個屋企細啊嘛，係咪先？佢哋啲大人又要睇咯，自己又深夜又想追咯喎，咁樣咁變咗咪就係要對住電視機做功課，好極都有限啦。係 係，喂，但係你都多嘢搞喎，即係我意思，你都責任重大啊！嗱，你有陣時要幫嘢幫屋企煮飯啦、執嘢啦，跟住又要幫手抬樂器啊，去開即係開團啊咁樣， 所以讀書咪唔會叻咯。 其實你係中唔中意？翻學啦， 中意噶， 你中意翻學嘅，即系中意翻學見到啲同學仔嘅。 但應該咁講，我同啲同學咧就麻麻地，可能我係插班生，同埋咧我自己咧就唔識得自己照顧自己，比較瀨啡一啲。咁梗係唔同啦，人哋阿媽會幫佢燙衫，我哋邊度識燙衫啊？變咗可能件衫啊巢掹掹啦，啲襪咧可能即係唔會咁注重，你著長襪咁嘅，個個中意著長襪。 你要攣到上去膝頭嗰啲啊嘛，係咪啊？ 但係咧，屋企窮咧就唔識得去 ask 去買衫。新物啊咁可能對物咧就變咗，你知嗰陣時成扎衫抌落去洗衣機洗，即係分開嚟洗噶嘛，又唔夠人哋嗰啲咁白啦，可能件衫咪黑掹掹啦，但其實係乾淨，但係黑掹掹，又冇燙啦，咁變咗人哋覺得我好似污糟邋遢咁樣。咁其實細細個嗰陣時咧，我係中意同啲男仔玩嘅，我打乒乓波啊，咁中意同啲男同學玩，因為打乒乓波啲男同學冇所謂，你咪排咯，一抽抽過嚟，哇！不過其實係好玩嘅，但係咧反而同女同學咧係少玩。因為女同學埋堆多嘛， 其實女仔有個女仔麻煩嘅地方嘅， 其實男仔都係嘅，不過女仔係特別多咁解啫。 路邊一棵榕樹下，是我懷念的地方。晴朗的天空，涼爽的風，還有醉人的綠草香。想起榕树下，可曾想起绿草香？ 我姐儿你的地方，甜美的笑容，亲切的话，还有默默的情意长。你曾陪我流连春光，尽情细数心中想起榕树下，可曾想起绿草下。 两首嘅歌曲分别有 ABBA 嘅 Dancing Queen 啦， 系调转嚟读都系 ABBA 啊， 系啊，雨天嘅雨天前辈嘅榕树下，咁啊要多谢一位喺英国嘅听众阿 Sally 啊，佢话英国咧而家就应该系早上咧就系7:30左右啦，咁佢每朝咧煮早餐就听我哋嘅 Sally 早晨， 早晨。佢就話四月一號之後唔知點算，唉，聽重温咯。 你瞓多一陣啦，晏啲先起身煮早餐。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3:30由鄧永瑩報道新聞。元朗馬田博的青年宿舍舉行動土儀式，預計在2021年第三季落成。項目由恆基兆業地產捐出私人持有土地，保良局負責營運，提供816間大約160平方尺的單人房，432間大約215平方尺的雙人房，提供1680個宿位，租金是市值租金一半。項目的首次租期為期至少2年，期滿之後可以續約，總租期合計最多5年。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顯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評分繼續回升，有50.9分，比上次調查微升0.9分，支持率35%，反對率有51%。三名司長方面，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繼續是民望最高的司長，有47.7分，但支持率淨值是-1%，是上任以來首次出現負值。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有39.7分，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有34.4分。至於13名問責局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的支持率淨值顯著回升14%。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的支持率淨值分別下跌5%和4%。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衛生署為全港學童提供的學生健康服務計劃，有關心理健康評估的跟進機制有3大問題。包括出席率偏低，未有採取足夠措施確保家長知道子女的檢查結果，以及轉介個案跟進不足。申訴專員劉燕興批評衛生署沒有探討學童缺席原因，又對轉介個案跟進不足情況極不可取，甚至可能錯過為學童提供心理支援的黃金時機。公署提出9項建議，包括要求教育局強化角色，以及在網上增加填寫問卷功能等。在北京，司法部長傅政華說，中央高度重視食品藥品安全問題，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辦公室和司法部將會針對食品藥品領域違法犯罪成本低、處罰寬鬆的問題，整改相關法律，維護好人民的食品藥品安全。傅政華又提到，要做好食品藥品監督的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當局將會加大在食品藥品領域的監督和督查， 并且会向社会公布结果，强调会用最严厉的监管手段和处罚，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持续向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转为多云，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周末期间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3点，升415点，成交金额96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1点，升136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1.2，升6.4；中国平安82.9，升0.9；建设银行7.6，啱啱转咗，建设银行系7.5，升1毫。南方 A50 14.2，升8毫。港交所276.8，升7.67；华夏沪深344.8，升5毫；安石 A50 13.92，升8仙；工商银行6.5，升1.4；友邦保险78.15，升1.35；汇丰控股64.85，升4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36。瑞士法郎1.011，欧元0.707，加元1.34，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503点，升378点。港金现价报12,122元，跌1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4.5美元，卖出1,29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交通是大致畅顺，但是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慢车的，龙尾一路排到去港安医院。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在九龙塘律伦街的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在新界那边有一宗的封路安排，就是青山公路要做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住显法里的快线是封闭了，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显法里的快线封闭，方便做紧急维修，驾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三木，三木，三木，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手下留情，租约期满，搬迁大酬宾，有请天涯歌姬方丽莹。 路边一棵榕树下，是我怀念的地方。 你细细个系咪都系你呢一只咁样嘅性格？ 唔系噶，我一讲少少，我老豆就打我噶啦。以前有体罚噶嘛？ 即系你偏向静，唔出声嗰啲，定系 唔敢出声？ 其實是不敢出聲， 但你想玩的， 想有哪個細路仔不喜歡玩啦，係咪先？我最記得咧，以前咧，我媽咪啲朋友嚟咧，叫我 play 嘅黑膠碟，因為唔係個個屋企有唱機、有唱片，咁有唱機唱片好好犀利嘅啦嘛，係咪先？咁跟然之後我就 play， 咁我就衰拿住嗰個唱片封底咧，跟住喺度學唱歌啊，唱譬如鄧麗君啊、尤雅嗰啲咁嘅歌呢歌咧，咁跟然之後死啦！夜晚我媽咪翻去工嗰陣時咧，就弊家伙，我老豆咧就開始就話。唔读书啊嗱，有书你唔读啊嗱，就咁样。 哦，即系阿爸其实系唔中意你唱歌啊， 佢觉得应该要读书，其实系啱嘅，不过即不过可能个方法就有啲应该要改善一下。 系咁，但系你就已经细个有少少人去唱歌，可唔可以咁讲咧？ 你中意嘅， 咁其实。我覺得音樂咧係一個世界語言，係一個大家共同嘅語言嚟嘅。Even 小朋友點解要學兒歌啫？係咪先？因為唱歌係容易俾人哋去接受嘅。 嗯， 嚇用唱歌嚟到去打入去，譬如某一啲嘅歌曲裏面咧，以前好興我是茶壺肥又矮啊，係啊，係啦，嗰啲咁樣好容易就會知道啊，茶壺原來就係咁啊。譬如 A B C D E F G 咁啊，成首歌你咪容易去數26個英文字母比較多啲先，好過你去死背難背咯。我覺得咁樣，咁當然音樂係容易入口啲嘅， 係 變咗譬如可能你講國語唔夠你唱咁。字正 系噶，硬系觉得自己唱国语歌好似好鬼流利咁， 因为有个音带住你啊嘛，你唔需要跟嗰啲波波摩嗰啲咁啊去行 学。系，但系会唔会系你已经喺，譬如举个例啊，你翻小学嗰阵，喺音乐堂当中，你已经系一个比较出类拔萃嘅同学仔啦。 我第一个举手要嗰阵时咧，好兴都系唱青春舞曲啊，睇你时候穿边套要做爬上啦嗰啲咧。 人人都唱歌， 我同你唱緊啦，而家係 咁咧，啲同學仔咧，啲先生就話邊個想試下唱，咁我就舉手，咁我就唱咯。咁然之後咧，都有同學都想唱，但係咧佢就唱中文，即係唱廣東話。 哦，即係將嗰啲歌詞夾硬用廣東話嚟唱。 佢有個廣東版㗎。 佢哋唔知道要唱國語。 哦。 但係因為我聽過啊嘛，我聽有啲我聽過我媽咪佢哋嗰啲碟啊，有呢啲歌啊嘛，其中有呢啲歌，譬如康定情歌啦， 係 嘛溜溜就想唱嗰啲咧， 嗰啲咩鳳凰花鼓啊， 係啊係啊都有，我都聽過有啲前輩喺即係佢哋做堂會嗰陣時候唱歌嘅，咁所以我有印象，咁咦咁熟嘅，跟住然之後我就舉手去唱歌嘅時候，咁先生就叫我出去唱，佢話係啦，佢唱嘅就啱啦，應該要唱國語嘅，嗰陣時開始五六年班就要教國語嘅呢啲嘅民謠歌咯， 咁所以你係即係我諗你係呢個班入面啊唱歌嘅必然正選嚟㗎，係 㗎，以前四年班開始咧，我已經係 C 班㗎啦， 係， 咁音樂老師係特別喜歡你喎，應該。 我唔知道，我唔敢講，我都希望。 嗱，因為點解咧？嗱，我以前唔知道咩叫咩音準啊，咩 perfect pitch 我唔識嘅。咁啊，直至到近排我個女咧開始去學嗰啲咩哆瑞咪發嗦嗰啲咧，我係完全唔知係咩嚟啦。咁我就發現咧，咦，原來咧真係細路仔即係細細個已經開始去訓練咧，佢哋就好容易去捉到啲音啊。嗱，因為你係喺呢個氛圍度長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啊，唔該俾個師我啊，俾個你應該成日聽噶啦，喺個 有手勢咁樣噶嘛， 俾個師我。咁係咪你一？其实你已经系对于音乐啊好敏感啦，譬如老师一弹，你已经系知道点入啊。 可以跟到跟咯，嗰阵时就唔兴讲 theory 嘅，嗰阵时只系跟住个琴去磨铲嘅啫。咩叫磨铲？就嗰啲咪叫磨铲。系啊，嗱，我哋啲师傅教， 我哋之前磨过一次啦， 磨系啊，开声 我听到。 咩 scale 咁啊？咪即系嗰啲，即系开声用呢个噶嘛？ 但其实我觉得呢个方法唔系唔好，不过咧，即系我觉得咧，唔明佢点解要磨铲嘅就唔明咯。 咁点解要磨铲咧？ 磨铲系其实咧，你要练嗰个发声嘅位置。 系 你其实咧，发声嘅位置应该由个口里边入，经过你个丹田，然之后咧上翻去个头，然之后喺个上颚咁样出声啊。 咁深奥嘅原来 呢啲要领，呢啲要领会。 嗱，再讲一次，首先喺个口度入，唔系喺个喉咙嗰度入， 口入 丹田落翻去，再上翻个头嗰度，然后落翻个口，就喺个上喺个鼻， 上颚 经过个鼻同埋喺上颚 出翻嚟。 经过， 原来我哋磨咗咁多年， 我嘅音已经经过咗咁多嘢噶啦。 我哋磨咗咁多年都磨错咗。 但系磨铲咁，对于头先你讲嗰条路有咩帮助咧？ 冇帮，冇乜帮助。 系 正式 令到我開竅嘅老師咧係有兩位嘅。其實我以前都有跟個老師學唱嘅，不過我係出咗唱片之後，我先至去學唱歌嘅。嚇、哦，咁就正式幫我開竅嘅老師有兩位，一個咧就係、是、教喺天津教聲樂嘅一位老師，咁另外一位咧就係喺意大利學完 opera 嘅一位老師，係邱老師。咁、啊、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是Mary 啫 ，Mary Lang。係、 啊、 其實學完咗之後咧。我有一段時間係冇唱歌嘅，係、啊、轉咗行嘅，咁、啊、然之後咧就再翻出嚟唱嗰陣時咧，就已經係好，因為供求人啊嘛，即係一晚唱八九 set 嘅時候咧，唱到把聲咧係走咗位啊。 嗯， 咁然之後咧，我家姐就誒、哎、你揾阿 Mary 姐去book 翻兩堂啦。誒點不知一上咗兩三堂，揾翻個位翻嚟咧，哦明白曬，記得翻曬。佢一點咗我少少咧，我即刻。叮叮， 即系啲武林高手讲嘢咧，佢哋好似讲紧一啲武功嘅口诀啊，把声走咗位啊， 走咗位，即系点样咧？我 直头系声沙啦，点解成日都失声？咁其实因为咧，我太过用力去唱歌， 吓， 同埋咧用错咗位去唱歌，用咗喉咙声，用咗死力去唱歌，用咗上格声去唱歌。 上格声， 上格声即系咪即系 肺 啊？ 用肺讲嘢，吓，其实应该要丹田噶嘛。 系，我哋都唔知个丹田喺边。 其实我咧做咗咁耐电台，摸咗好耐都未摸得清嗰度嗰粒丹田。 你一阵间咪后咧，同你分享一下。 丹田系咪横膈膜啊？其实， 我唔敢讲啊，我唔系医生，我冇拆开个人体嘅结构啊。 但系你知系边？大概知道喺边？ 大概知。每个人有左左右右前前后后。 吓、啊，有左左嘅，原来仲有 个位都 系一粒嘢嚟嘅。 系，哎呀。 咁即系丹田都有位嘅。 有少少。 喂，咁即系话我哋譬如一阵间嗱，我哋梗系唔会喺咪前唱啦。即系我一阵唱两嘢，你大约知道我唱歌嗰个声嗰个气喺边度嚟噶啦。 嗯，我都可以咁讲。 系、哦、咪？我哋而家试下先啦。 好劲啊！ 回忆那天。在雨中你哭过多少遍，诚心悔改，但我心碎没法还原。我相信是缘分，逝去的爱不要它改变，为你挥挥手。一声珍重再见，情如诗，风似纸，情难舍，意难断。灰色的天，灰色的雨，悠悠天起几丝哀怨。问你可会勾起一小串，但你知不知，爱的感觉是永远。 诶，讲翻你先，我问多一个问题，因为而家大家听大家睇唔到，而家其實阿麗瑩咧，佢係離開個麥一尺嘅， 好遠嘅，係啊， 佢把聲好， 我要控到好埋， 佢把聲咧好雄厚 的，你搞大咗就話， 唔係，你真係入麥 翻低啊， 係 啊， 首先你係咪你幾時把聲已經係咁雄厚嘅咧？定係練出嚟嘅咧？ 練出嚟嘅，咁係啊，其實咧嗰啲 technician 話俾我聽咧，喂人哋咧要令到係八九度嘅，我啊三四度已經得噶啦， 嚇 嚇，即係我係真係比較入。 咁啊，你嗰時你個練出嚟咧，係講緊即係入咗行之後練咧，定係譬如你細細個喺你嗰個音樂堂已經係咁嘅聲嘅咧？ 其實音樂堂嗰陣時，我已經比較大聲噶啦，因為我又中意唱啦，咁所以我又比較大聲咗啦，咁所以先生又會零舍會留意下我咁咯，因為通常音樂堂個個都怕醜噶嘛，就暗黐暗黐細聲細聲咁樣，但我就唔係我唱咪唱咯咁樣。唔理噶咁，咁然之後可能有陣時咧，先生就會叫我 lead 住去唱咁樣咯。 哦，所以你已經即係有嗰個信心， 嗯、 啊，就是、放啲去唱。 冇錯，我諗你已經習慣咗，因為平時都見得世面多，個個啲哥哥姐姐唱歌都係咁噶啦。係 啊，其實以前都唔知咩叫丹田嘅，聽啲前輩講得多，但係唔知咩叫丹田。但係當自己真係去唱歌嘅時候，就知咩叫丹田。 哦，咁啊呢一段日子就一路即係喺學校成長啦，雖然成績麻麻地啦，咁跟住去到中學又點樣樣咧？ 中學咪一樣照係咁樣咯，跟住咁樣去咯，直至到咧就真係開始大個女啦。跟住然之後就係我媽咪咧，就嗰陣時咧接啲 lunch 接咗嚟做，接咗翻嚟做就去揾樂師啊，揾歌手咁樣樣，照係好似堂會咁樣啫嘛。咁就一樣照揾啦咁樣。咁然之後咧有一間餐廳咧就喺我屋企樓下嘅、 哦， 叫星馬餐廳。 喺咩區㗎？ 紅磡啊。 星馬餐廳、啊。 直頭基利士路咯。 哦，即係而家仲冇㗎而家。 梗係冇咗先講啦。哦 有得唱歌嘅， 系啦，咁咧嗰阵时咧就有 One Man Band 嘅， 系， 咁咧就夜晚咧，咁就唔使翻学嘅日子里边咧，就来食饭啦，因为嗰阵时啲餐厅都包饭餐嘅，咁有阵时咧就来食饭啦，食完饭就翻上去，因为冇位坐啦，其实好细嘅咋，我谂系坐位一百几十人到嘅咋，成间餐厅，咁我哋有阵时咧，咁啊嗰啲琴师晚晚翻噶嘛，咁有阵时 weekday 咧未瞓觉，我翻晏昼学，唔系翻朝头早啦，咁啊落嚟啦，咁跟埋阿妈落去，咁跟然之后。上去唱啦咁讲，冇人嘅时候叫我上去唱，咁、我胆粗粗，我见到我家姐曾经喺出边又系咁样开个咪唱过啊嘛，吓、咁跟然之后咧，我咪又跟住唱，好我就唱《倩影》啦。 系、 点解你会唱男人歌咧？ 嗰时兴啊嘛，唔、知道咩叫男人歌、女人歌嘅，净系嗰个年代系丽的年代呢、一套戏 hit 嗰阵时候就系学嗰啲嘅啫嘛。 咁你系咪唱啊蔡枫华哥哥嗰个 key 啊？ 唔知噶，佢哋俾我咩 key 我就咩 key 咁。嗰時應該未轉聲嘅，嗰陣時應該未轉聲，就係、譬如 IQ 成熟時啊，係嗰個年代。 即係蔡枫華年代啦，嚇。 係啦，咁嗰陣時啲青春劇 其實 都好開心噶嘛， 係啊，廿四尾啊嗰啲。 係啊係啊 係 啊。 咁你就第一次上台就唱倩影。 係啦。 哇！咁啊，當時現場有咩反應啊？ 現場冇人噶喎， 冇人。 琴師有冇反應啊？ 琴師好啊，阿妹真唔錯，有板有眼啊咁樣。但係當然可能唔知道啲 pitching 準唔準啦，但係只係知道係識得入咯，唔會甩咯。聽講就係咁樣。 喂，其實咧，嗱，以前嗰個年代咧，琴師伴唱就琴師彈乜你就唱乜咧。其實咧喺嗰個年代，你能夠成功入到首歌冇甩啊嗰啲咧，已經好勁，因為冇卡拉 OK 噶嘛嗰陣。 後 嚟係啦，後嚟有卡拉 OK， 你係啲人練得多習慣咗，你先至會 有得數。 冇錯啦，係啦，以前真係你憑空。同埋你凭个感觉去听，去入歌噶嘛，咁所以你入到咧已经系 very。 喂，你试下而家起首歌，我哋两个入啊！ 而家真系都唔得噶，系啊， 梗系入唔到啦。 冇错，我系经过专人嘅训练嘅，我有交学费嘅。 遥望你，被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敢追随，仍是你地步里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见惜双双的爱河，陪伴你夜步里轻快，晚灯光彩分各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咁嗰次嘅倩影之后，有冇令到你开始踏上舞台呢？有冇噶？ 舞台就未敢讲，不过咧，除此之外咧，我妈咪都接咗个长洲嘅一间餐厅接咗嚟做。咁咧有阵时礼拜六、礼拜日咧就放假咧，本来就话入去当系练歌咁样样，咁咧就喺早段未有咁多人嘅时候咧，就叫我上去试下。 系， 咁我就真系就学唱《情比雨丝》啊， 哦，小凤姐啊， 系啦，咁啊写定晒啲 key 啊。 哦，你自己识写 key？ 唔系嘅，问啲姐姐啊，问我家姐啊，咩 key 啊？呢个歌咩 key 啊？呢个女仔系咩 key 啊？开头都唔识嘅，但系知道一定要爱 key。点解要爱 key？ 就 key 就锁匙啊嘛 ，key 个 key 就锁匙啦。每一 首歌都有佢自己嘅鎖匙嘅，就一定要個 key。其實個個人嘅 key 都唔一樣，咁不過女仔有個大路 key， 男仔有個大路 key， 男仔同女仔咧就爭三至四度度。 係， 喂，唔好意思，嗱，我咧就即係都一路揾緊一啲唔同揾食嘅方向嘅，咁不排除有一日我都上台唱下， 咁啊都想登下台嘅。 係啦，冇錯，學下少少嘢先啦，長下知識先。咁男人嘅大路 key 係咩咧？ 冇㗎，唔係咁樣計㗎。 即係譬如話，唔係話帶住幾個。 要睇翻嗰只歌㗎， 哦、 你睇翻嗰只歌嗰、那個。嗰、那個設計係點？ 譬如倩影咁，男人唱應該唱咩 key？ 譬如我唱咁樣樣， 男人應該唱 E flat 或者 F 咯。 唔該，俾個 E flat 我。 係啦，嗱要睇翻，要睇翻你嗰個聲線係比較偏高，又偏低。譬如張信哲啲 key 比較偏高。 哦，我唱開蘇永康個 key 嘅。 係、 哦、啊，阿公啲 key 都係比較高啲嘅喎。 唔係，其實咧講咗俾你聽冇用，你都唔知咩係 E flat。 咪懶勁啊嘛！如果咪有一日，哎，我嚟唱一首，哎呀，唔得俾 Evan 我。 其實要記低佢㗎，即係一每一首歌都 唔知幾時有啲咩春名咁啊？ 咁係咪即係話其實嗱，譬如你以前唱歌嘅時候，咁總少不免就有人點唱點唱，可能嗰啲歌你係比較少唱嘅。 嗯。 咁你就到時一聽，即係一見到哦個歌名，譬如亂噏嘅，火熱動感啦啦啦咁講先算啦。咁你就即時自己諗啊，我應該同呢一首歌係咩 key 咧？咁 即時 諗啊， 應該都要有我哋後邊啲師傅識玩先得㗎，佢哋有。带个谱先得噶嘛，唔系净系我识唱噶嘛，要配合噶嘛，系咪先？呢个系 teamwork 嚟噶嘛， 所以有阵时唱唔到，又或者唔拣嗰啲歌咧。是有其他不同的原因的，就不是只是歌手事。 讲回我的辛酸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想当年呢所谓叫牛奶嘴呢，即未人正式出唱片之前呢，刚刚出来唱歌去那些餐厅走廊道真的去跑场的时候呢，就曾经在元朗一间餐厅里面呢被人指着来闹了。 是。 怎样指着来，其实那时候台很近的。我一回到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哥哥就说，喂，方乐莹跟我唱着跳舞街啊，这样讲。 是。 哦好啊。嗰陣時都未喺個台上，喺個近住樓梯位，即係未入到去個場入面嘅，喺出面嚟嘅。咁、其實嗰陣時咧就亦都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就係話咧 hit 嗰隻歌咧，一晚可能咧啲師傅咧啲 musician 咧真係玩十幾廿次都有嘅，都係佢哋一室裏面可能玩兩三次，佢哋都可能真係離咗嘅，漏咗嘅，滑咗牙嘅咁樣。咁然之後我一上台嘅手掌，師傅唔該，我唱跳舞嘅，啱啱唱咗啦。暗巡啊，牛奶嘴啊嘛，嘅暗巡 啊， 系啊， 你都第一次听啊， 唔系即系啲人话啲人牛奶仔啊，系啊， 咁啊唔唱啦，咁然之后人哋又递张纸上嚟，咁我递咗好多次，我再对俾个领班，佢话唱咗啦，你出去睇下啲人哋出边大场嗰啲阿姐啊，有冇一点啊唱啊？ 哎呀， 咁细路女嚟嘅咋嗰阵时，我真系好细个十几岁嗰阵时嘅。不过因为嗰阵时搵钱开心啊嘛，系咪咧？冇试过搵咁多钱噶嘛，咁啊，咁啊，一场嗰阵时都有六七十蚊，好好噶嗰阵时，八十年代嗰阵时都几好嘅。虽然话入到元朗咁远啫，咁啊搭车入去都系七除八扣，都三四蚊坐车啫嘛嗰阵时。咁好开心啊，搵到钱，更加好俾心机去做呢一份工。咁又话，但系点解两次都唔唱得到？其实我心里边都。都唔舒服嘅，咁但系无奈地啲师傅佢哋都即系唔配合啦，又咁样同自己讲唔识得去 handle 啦，咁就俾人哋指住嚟闹啦。 俾个客指住嚟闹。 系啊， 我点咗两次啦？ 你令到我难落台，我都可以令到难落台嘅。哇！ 哇！真系喊啊！ 真系喊住嚟唱噶，真系。 吓喊住嚟唱跳舞街。 真系真 系，跟住咪即刻起咯。 哇！佢哋唔够胆唔唱啦，系嘛？ 梗系啦。 我想知咁嗰啲人，佢哋系咪啲孔武有力嘅哥哥啊？即系你睇个样子。 佢哋应该系成日都系喺嗰度 打等嗰啲， 我唔敢讲啊，即系佢应该系成日去捧场啊，或者诸如此类啦。anyway 啦，系唔理佢咩。 呢个都深刻噶， 好深刻。 讲 到今时今日都仲，其实今时今日俾咗啲咁嘅 case 梗系容易 handle。其实我应该要 handle 嘅，就系应该话咧，唔好意思啊，原来啱啱唱第二只俾你听啊，或者系阿慧娴嘅另外一首唱俾你听啊，应该要咁样去 handle。以前唔识得 handle， 系啊，因为太细个冇经。 系，真系冇經驗嘅。以前 咁，佢都系一個江湖閲歷嚟嘅，即系都要你。 今時今日，我都係好深印象。喺事實上，呢一件事係令到我係好深印象。 差一分鐘，天就黑曬，無需急於趕計成敗。光陰好比閃電飛快，想開心應該去街，不必將陰冷收勢。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铺，凉着安慰。 佢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却嗨。请不必心大心细，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让你的小腿弹着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小轻风亮着安慰，佢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 你唱唔唱啊？ 唔敢唱， 我叫你唱。 我可以令你上台，亦都可以令你落唔到台噶。 快啲唱，我点样都识快啲唱。而家咪播俾你听咯。 音737 MAX 八客机仍然安全，适合飞行。但要求波音公司在下个月前改善飞机的防止失速系统软件和操控系统。继埃塞俄比亚、中国和印尼暂时停飞737 MAX 8客机之后，新加坡民航局宣布禁止所有波音737 MAX 飞机进出该国的领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专家已经抵达埃塞俄比亚的空难现场加入调查工作。这宗空难在星期日发生，机上157人全部死亡，飞机黑盒已经找回。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7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转为多云，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周末期间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9点，升426点，成交金额104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1点，升13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1蚊，升6.2；中国平安82.65，升1.65；建设银行7.06，升1.1。港交所277.4，升8.27；南方 A50 14.2，升8仙；华夏沪深30044.85，升5.5；安石 A50 13.96，升1.2；工商银行6.1，升1；友邦保险78.15，升1.35；中国移动84.6，升1.6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94，瑞士法郎7.774，澳元5.551，加元5.857，新西兰元5.373，欧元8.8476， 每百日元兑港元7.0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503点，升378点。港金现价报12,122蚊，跌1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5.22美元，卖出1,295.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就系窝打老道方向尖沙咀近住兰开下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龙尾就过咗映月台少少。咁就系窝打老道咧，去尖沙咀方向兰开下道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非常之挤塞噶啦，龙尾就过咗映月台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律伦街一段都仲系慢车嘅，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都系繁忙，龙尾去到果栏。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饮食，踢走肥胖。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老爷，记得去打流感针啊！ 要保障自己同家人嘅健康，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安全同有效咁预防流感同引发嘅严重并发症。长者、孕妇同小朋友都应该要接种疫苗。健康人士都要接种的。想知多啲，问下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浏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预防流感，快打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福州精选。 容祖儿话喺19年前，原来已经喺愿望池许愿，仲埋下咗3种唔同嘅种子：未知、热情同埋永远。作为歌手，佢拥有对成功嘅渴望，纵然遇到动摇、彷徨。仍然保持住第一日踏进舞台嘅初心，永远投身于自己热爱嘅音乐，将呢一个属于可以延续到永远嘅情感，今日同乐迷好好分享。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容祖儿一种永远》。今个星期龙虎榜推介作品《容祖儿一种永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梁伟勤， 系 我发现咧，我哋做漏咗一件事。 咩咧？ 我哋转时间咁大单嘢， 系 我哋冇请示过一位好重量级嘅人物。 系啊，所以佢头先啱啱出现嗰阵咧，我见到佢咧好似黑口黑面嗰啲咧，系啊， 系啊， 好 似是咁样， 好似想有所行动，我有啲惊咯。 系啊，对唔住阿公， 对唔住阿公， 我哋冇问过你，系啊， 唔系，即系黑口面嘅原因咧，就因为咧，我好意外，即系你嗰个时段收，即系收听率咁好。咁當然啦，轉過隔離一台收聽率都係會好嘅，係咪由日頭轉到夜晚？ 係啊係啊係啊， 夜晚係啱數啦。 係啊， 點解啊？ 手 jazz 啊嘛啲。 唔係我十多年前我踩單車，即係我同阿劉偉恆拍戲嘅時候，佢就同我一齊踩單車嘛，聽到。 係。 之後我翻嚟香港，我都踩單車。嗰陣時踩單車嘅時候，夜晚你做緊11点嘅節目噶嘛？ 係喎、 啊，係喎、啊，係喎、啊，夜媽媽 嗰啲嚟。 哇，咁真係好記性喎、 啊！嗰陣時未有智能電話，我就用嗰啲手寫版電話嚟到聽住你哋。 係啊，阿 N 嗰個啊嘛，係啦，藍色揭開嗰個，你好中意嗰部機㗎，係 啊，用咗好耐㗎我。 而家仲有冇啊？ 而家冇啦， 我有 keep 住，我有 keep 住，係我翻新咗啲嘛。 咁跟住咪聽住你兩個做節目咧，你兩個夜晚做節目咧就特別咧。你唔好怪我用呢个字啊，贱贱地 嘅。系系啊系啊， 即系连讲嘢嘅声线啊，各样都贱贱地。即系嗱，用我呢啲咁样嘅 view 声啦。啊，今日梁丽琴咧咩，但系讲埋啲贱嘢嘅。 系 嗱，当然咧，你下昼做节目即系好开心啦，即系 都系贱噶啦。 即系另外一种形式啊，都系另一种形式。但系嗰种我觉得咧，即系用一种几深情嘅声，但系讲啲贱嘢，或者讲啲好笑嘅嘢，其实系你两个嘅风格嚟嘅。我觉得。我就即系阔别咗十几年啦，咁而家有机会听翻系一件好事。 阿公真系劲，真系十几年啊，系啊。 咁你可以喺凑仔嘅时候听啦，而家系啊，夜晚。 2004年，我记得 系哇，好劲啊，好嘢，好嘢。 阿公真系阿公， 即系苏永康啊，真系话你听。 咁你嗱，记住啦，喺到我哋去咗呢个新嘅时段，我哋渐渐地嘅时候咧，你同我哋一齐上嚟渐渐地啊。 早啲响 系， 因为我家阵好早瞓。 系 早啲响。以前我你哋做节目嘅时候，我会出街踩单车。 系 而家我出街踩单车，我老婆就踩我。 我唔会带埋阿仔出去踩单车啊！小朋友中意踩单车 喎。两岁， 咪踩嗰啲三个碌嘅草坡嗰啲咧。 十一点啊，夜晚十你做唔瞓，我老婆又嗌交啦！呢单嘢系嘛？ 好，阿公，咁我哋约定你咧喺一台见咯， 一样话啦。 好。 即系冇得讲啊！呢啲一埋单咧，就可以讲得唔停噶啦。多谢阿公。 即系其实你呢个意思系咪即系话阿公多嘴，所以 唔系佢系一个健谈嘅人，同、埋我哋同佢熟啊嘛。 系咯。 多谢苏永康先生。 阿公讲咗， 再次嚟到手下留情。 佢话一台见，佢应承咗。 系啦， 唔使旨意走咗去，我哋点都会捉住你噶。 如想对他更好，无需那么靠谱。人老大了，思想习惯走旧时路。无风格差与风格好，他只捉自己最好。我大概只需知道怎拥抱。若美好是自由，准他拥有。如确实爱怎玩，一句过也接受。我拍掌学泪流。幸有他像上仙友来为我生命演奏，营造那温馨，美不过即兴，即使哭笑不得过爽快的 swing， 回味我当初华丽的相识，放下大人负担向天真致敬。三边演奏者，如你合奏应该合拍得美艳夜。如他快些，我追快些，当个不义勇大者，带着笑一生葬在他的夜。若美好是自由，真他拥有。如确实爱怎玩，一句过亦接受。学拍掌，学对流，幸有他像信先有，留为我生命演奏。做那温馨，美不过即兴，即使哭笑不得我爽快地 swing， 回味我当初华丽的相识，放下大人负担向天真致敬。 公啊，话我哋贱贱地啊， 咪算已经收咗咯，好贱嘅呢个人。 佢仲有个好字同埋个贱字中间仲有一个字噶，系啊，佢冇讲噶。 系啊，啲咩字啊？你试下讲啊。 鬼 鬼啊嘛，呢个位借填多个鬼字落去噶咋。 多谢阿公全新嘅作品，今日叫做《All That Jazz》。 喂，我好中意呢首歌咧，佢有啲中乐摆咗落去咧，好正嘅两样嘢 fusion 埋一齐。 冇错，作曲嘅系 C.Y. Kong 同埋高世章，填词嘅系黄伟文。呢啲先系阿公嘅嘢嘛。啊！每一次見到佢都好開心啊！咦，佢咧係一個好鬼賤嘅人嚟嘅。 哦，你咁講，阿公啊，劉偉恆話你啊， 佢聽到咪話？我知啊，我認啊。OK。 紅葉悄悄半躺下，秋意吧，延續那串思念在炎夏，曾熱炽了我的夢，人突然被你帶動。但自然地说话像失控，浓情艳烧滚身边的季节似高温的炎夏，寒夜里散步感觉潇洒，能共你不分街中深深拥抱一宵竟无话，是你火般的吻来代替讲话，无深秋无冬季，只记热恋一个夏，来让我永远火热，可以吧？寒风中亦温暖，跟我热恋一世吗？明白爱里有生命，有火花，情话远远听不尽，给我吧，燃亮每个黑夜，可以吗？怀内有你靠倚着，陪淡云正躺于他。人没愁没眼泪没牵挂，浓情艳烧滚身边的季节似高温的炎夏，寒夜里散步感觉潇洒，能共你北风街中三心拥抱一宵竟无话，是你火般的吻来代替讲话，无深秋无冬季，只记热恋一个夏，我让我永远火热，可以吧？寒风中亦温暖，跟我热恋一世吗？明白爱里有生命，有火花。烧滚身边的季节似高温的炎夏，寒夜里散步感觉潇洒，能共你北风街中三心拥抱一宵竟无话，是你火般的吻来代替讲话，无深秋无冬季，只记热恋一个夏，来让我永远火热，可以吧？寒风中亦温暖，跟我热恋一世吗？明白爱里有生命，有火花。无深秋，无冬季，只记热恋一个夏。来让我永远火热，可以吧？寒风中亦温暖，跟我热恋一世吗？明白爱里有生命，有火花。 多谢晒苏永康先生，分别有 All the Jazz 同埋没有季节的火花，多谢各位。 头先咧，我哋咪讲咗咧，即系好同埋贱字中间只系可以加到一个字喺度嘅，就有鬼字嘛出得街。但 系 呢有人不停讲，仲有其他字 嘅。系啊， 系啊。 例如咧， 唔得噶嗰啲， 嗰啲系冇冇冇， 都有人投诉噶。 哦，咁唔讲咯。 英文字母嗰啲啊， 公乸咁样咧，公同埋乸。 哦， 系啦，英文字母。同埋非常嘅意思， 即女傾啊嘛！ 啊，啲聽眾咧，好嘅精靈嘅啫，硬係要駁嘴嘅。其實點止我哋 個女字好難出嘅，係嘅。 啊，一個啊，去完加拿大啊，啲英文熟咗，進步咗我啲英文啦、啊。 种气氛。男士越到越恨越快乐的一种斗争，男士如迷如幻却很逼真的某种兴奋，只可以会没法说讲不出的快感。男士辗转反侧在午夜想起你谁也不管，男士选着寂寞酿的酒跟星星对饮，男士传来流动怨曲声音跟你的声线心相近，寂寞调情起难掩盖的风云，还是我已对你这种色彩太习惯，世间纷纷风景可比烟花，匆匆一刹便吹散，看尽浓和淡，还只有它不散。伏天空剪低了做你恤衫，男士抱下夜夜浪接浪，海水色起淡，男士前面然后结识之间凄美的感叹在飘散，我怀疑和你能否再多一晚，色彩太习惯，世间纷纷风景可比烟花，匆匆一刹便吹散，看尽浓和淡，还只有它不散。我已对你这种色彩太习惯，世间纷纷风景可比烟花，匆匆一刹便吹散，看尽浓和淡，还只有它不散。 既然咧，阿一哥咧去完加拿大翻嚟之后，呢啲英文都好咗咁多咧，咁一阵间啦，即系晏少少啦，阵间我哋新闻之后咧， 只女倾严格嚟讲都唔系好英文嘅， 唔系嘅，唔系嘅，你识嘅，咁我哋就探讨一下咧，阿一哥咧喺加拿大嗰边咧，即系点解会啲英文系突飞猛进啊？点啊？你想点啊？ 呢首我想跟住唱。 哦，好。开支咪俾你啊，好唔好？ 咁又唔使。 诶，咁啊，即系分手嗰阵咧，有冇 我有 啊？你有啊？ 我有。佢系笑添啊！ 佢笑啊！ 拍低佢劲过棒嗰条片啊！ 哎呀！ 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你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舍不得你哭，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 生意，做到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我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哦，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一个眼睛碌碌咁， 喂，佢而家都有啲眼湿湿喎，做咩事啊？你唔够瞓啊？ 谂翻起临走嗰一下嘅拥抱， 哎呀， 然后再抛低一句，好好照顾自己， 哎呀， 跟住佢就笑啦。你喊，你喊先， 我喊先嘅，佢笑系估唔到我喊， 哎呀， 傻仔啊， 估到你喊啊！ 你周围有冇啲外国人笑你啊？ 诶，冇冇冇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正系跟进申诉专员公署发表有关学童心理健康评估跟进机制的调查报告，指出过去七年健康检查服务的出席率一直持续上升，强调已经采取措施改善跟进和协助被评估出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童。发言人话，为了提升周年健康检查和心理健康评估服务的出席率并加强沟通，学生健康服务计划预计在今年年中开始向家长传送短信，提醒家长他们的子女即将来临的健康检查预约。另外，卫生署去年在四间学生健康服务中心推出先导计划，就一些获转介至医管局精神科专科的个案，中心会主动联系他们了解情况。有关计划在新学年开始亦都会扩展至所有中心，以加强转介服务。申诉专员公署报告指出， 学生健康服务计划出席率只有六成半，中学生出席率更低至五成。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话：世界大多数地区都采用网上评估，无需学生到学童健康中心。他举例话：中六学生面对文凭试压力，难以再抽空到中心评估。他已经去信食物及卫生局，要求局方一年内提交检讨报告。元朗马田博嘅青年宿舍举行动土仪式，项目预计喺2021年第三季落成。负责营运嘅保良局社会服务总干事余陈慧平话：租金系市值租金一半，以现时嘅水平估算，单人房租金大约系2000元，双人房大约3000至4000元。对于有意见指总租期最多5年，青少年未必有足够时间储到首期，余陈慧平回应话：青年宿舍会提供多项配套服务，包括理财、职业辅导、创业支援，希望青少年在入住宿舍期间累积个人资本。被问到成功入住青年宿舍的市民需要放弃轮候公屋的资格是否不合理，余陈慧平话：只是配合政府政策。解放军海军一架战机在海南坠毁，两名飞行员殉职。内地传媒报道，事发在今日朝早，海军航空兵一架战机在海南省乐东县境内组织飞行训练时失事，两名飞行员殉职，未造成地面人员伤亡，失事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和有几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0点，升417点，成交金额1,09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1点，升13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1元，升6.2；中国平安82.7，升0.7；建设银行7.6元，升0.1；港交所277.4，升8.27；南方 A50 14.6元，升0.2；华夏沪深344.85，升0.5；安石 A50 13.96，升0.2；工商银行6.1元，升0.1；友邦保险78.15，升1.35；中国移动84.6，升1.6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37，瑞士法郎1.01，澳元0.707，加元1.341，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503点，升378点。港金现价报12,122元，跌1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5.85美元，卖出1,29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现在都是比较繁忙的，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那边交通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是慢车，龙尾排到港安医院。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一段是慢车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较早时跟住兰开下道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一段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 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f 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咦呢？二台通识六十秒，由平等机会研究项目资助计划拨款资助的反性骚扰政策检视清单大专院校研究报告显示，当中34间自资院校的反性骚扰政策未如理想。 鉴于研究结果，研究机构建议校方应该尽快设立专责人员处理性骚扰查询，将投诉、实行双语政策等等上载至互联网。 另外呢，观察各间大专院校的政策呢，仍然是欠缺分隔投诉人、被投诉人和证人的安排的。程序上面还没有完善的机制呢，去保障投诉人的权利，提供适时的协助和安排。 除了相关建议之外呢，校方也都应该认真审视以及改善现有的政策，全面审视政策各个环节，进行咨询和修改。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桂花田、曾志豪， 二台通识六十秒。 咁犀利，五个都走晒？ 唉，系啊，一个走，全部都走晒啊！ 哇，咁仲有乜情怀啊？ 四月一，你咪知做乜咧？ 正所谓，十年人事几翻身。鼓励唔到，哼哼近。 鼓励唔到，哼哼近。制作视频， 老作哼哼近。 电脑特技刘伟含， 动作指导杨丽琴。 并由刘伟恒、梁礼勤、何亨联合演出。 可唔可以数多次头先我哋噏过嗰啲人名啊？即系杨丽勤、 思芬、 思芬、 刘伟恒、 刘伟恒，冇话一嘅。 冇啊，冇噶， 冇 噶， 冇噶。但系有何亨，系啊， 啊 何亨好少出现喺度噶嘛？ 系啊。 2004年个阿公嗰把声好沉下喎，头先 系啊，2004年录噶嘛， 走咗咯，阿公 系咩啊？你走咗，你见到佢咩？ 我见唔到啊，咋？ 系系咪啊？哎呀， 我头先叫208嗰个巴士司机，麻烦开快少少，好想见阿公，佢尽咗力。 好啦，咁啊，嗱，今日咧，我哋难得啊齐人啦 吓，系， 喂，应该咁讲，我哋而家呢个交接嘅状态， 其实你啲用字咧唔使下下咁样嘅，咩难得啊， 咁真系好难得啊，摆明几时话你听噶啦，仲讲， 好难得啊，一哥再同我哋一齐共聚四三零， 系啊，我寻日先见到你回人哋话唔好下下去拉去嗰啲 上歌 上 去， 嗰四个字 自己又拉过去， 嗰四个字用多咗， 其实都系净系识得用嗰四个。概括呢样嘢嘛， 我喺另外一边抌地啊！我话啊，点解读咁多书、写咁多字嘅人都用啲、 啊？我都唔识写，上纲上线个纲要点写啊？ 词穷啊！ 你会唔会写上网上线啦、 啊？一片打横，条丝边两 点，有个耳仔边。 我十次有十一次都系写上网上线嘅。OK， 咁上网同上线又真系同一样嘢嚟嘅。 系，我其实想打上网上线嘅，各位听众。OK， 好啦，咁啊，讲翻阿一哥先啦，我哋即系欢迎，热烈欢迎阿一哥归队啦。 系啊， 系啦，咁短暂归队啦，系啦，咁啊，一哥 又 嚟啦。 好难做， 咁我哋又短暂齐人啦，好啦，一哥讲下你嗰单嘢先，加拿大事件系啦， 系去咗好几个地方嘅，咁比较有深刻印象咧，就喺 Montreal， 即系蒙特利尔嗰度有个嘅教堂啦，咁好似系 St. Louis， 系啦，天主教教堂嚟嘅， 有啲英文真系劲多啦。 有 Montreal 系啊， 咁跟住之后，另外一个就系去咗呢个嘅尼加拉瓜大瀑布。 我好想听你读嗰个英文。 咪住先，咪住先，定系尼亚加拉大瀑布啊？ 尼 嗱我嗱我细个听系尼加拉瓜嘅， 系系 冇错， 系啦。跟住之后咧，唔知点解读下读下， 咁你等于维珍尼亚州同弗吉尼亚州啫， 系啦，或者诶佐治同埋乔治咯， 系啦。 嗱，当地人啊，我留意读 Niagara Falls， 尼 点算啊？串一次啊？ 赖姓赖赖， 系啦，三点水嘅 瓜田，你系个瓜田，你系个瓜。 跟住科系数学科嘅科， 科兰嘅科， 系啊， 赖瓜科 N I A。Gara 系啊， 系啦，咁我亦都听过一啲当地嘅华人系读错咗另外一个唔出得街嘅字嘅， 系 啦，即系形容黑人嗰个嘅， 哦， 系啦， 即系 NIA 啊 ，NIA 唔系 Nia 咩 ？Nia 啦， 嗱，唔知我乱噏嘅咋， 唔知啊，我都系， 你话赖过， 赖过，科叔， 嗱，首先喺美东嘅听众，可能而家你啱啱起身啦，吓，即系或者有机会听紧啦，美西嘅听众咧就依家凌晨啦，吓，咁啊可唔可以咧，即系用你哋美国标准嘅发音吓，即系教我哋读翻一次，因为咧我就。我哋喺即系 West Coast 嗰啲，可能同啲东岸嗰啲读法唔用唔同啦。同埋呢个字咧，向来真系好难搞嘅。 嗱，捞乱另外一个字嘅尼日利亚、尼日 Nigeria 系啊， 你当同因为有地方叫尼加拉瓜噶嘛。 咁嗰个又会唔会一样名咧？ 唔系咁串噶，好似我记得好似唔系。 所以系咪因为咁样，所以就改咗做尼亚加拉大瀑布咧？ 系啦，可能 尼亚加拉大瀑布 系嘛？ 系啦， 你阿咕噜点讲啊？点读啊？ Niagara Falls， 边个教我 Niagara Falls？Niagara Falls，Niagara Falls，Niagara Falls。 何生读一次先，何生。 诶，我复紧 email，Niagara Falls。 系啦，好啦，咁啊去呢个， 好似我老豆讲英文啊。 咁啊呢个 Niagara Falls 啊， 系 Niagara Falls 啊，咁啊要前往嘅话，系咪好难去到噶？ 诶。我好似咧係坐火車嘅來回都係係啦，咁其實喺兩個地方，即係蒙特利爾或者多倫多咧，我都有坐佢哋嘅 subway 係啦，咁佢哋一啲地下鐵路嘅，咁而且亦都有由我呢個嘅去嗰轉，即係我喺多倫多轉去蒙特利爾係坐飛機，但喺蒙特利爾翻多倫多咧就試下坐佢哋當地一啲咧 subway 跨省嘅 train 啊嘛 ，train 啊 ，OK， 佢啲 英文真係勁咗咧。 Railway， 哦 ，railway，yeah，railway，railway 有路轨嘅 ，rail，railway 系啦，就同 subway 系唔同嘅， 系啦 ，subway 咧就系嗰条隧道啫，系啦，就系嗰条隧道， 同埋有沙律嘅， 未必有路轨， 有嘢食噶嘛， 系啦，冇错啦，未就咪汽水饮噶，但系未必有 rail 噶， 系啦，有 rail， 所以正确系应该 系 railway， 系啦。咁佢一個咧，即係可能 佢哋係咪啲 mass transit？system 係啦 ，transportation system 係 very efficient 噶，係咪咧？ 比起香港其實真係爭咁啲嘅， 爭咁啲嘅 係啦。香港始終即係個地方細啲咧，而且個鐵路系統咧係相對地完善嘅。咁如果話我喺多倫多嗰度純粹睇佢嘅鐵路系統嗰幅地圖咧。好似得兩三條線嘅啫，但你要知道多倫多個地方係比起香港大好多啦。咁而 Montreal 嗰邊亦都係個地鐵嗰條路線，其實可能我哋兩分鐘已經可以行到一個站啊。咁所以其實佢可以覆蓋嘅範圍係細好多嘅。 哦 ，OK， 係啦。咁不過幾得意嘅係佢哋入閘咧就好寬鬆嘅，咁佢長期嗰個叫做 service counter 係啦，係無人嘅。 哦，系咩？ 系啦，即系我哋客户服务中心系， 即系我哋平时去唱钱啊，入得八达通啊， 一定有人噶嘛。佢嗰度系， 佢通常有个咪，佢有个咪噶嘛。系，好唔该唱钱啊。佢有个，佢会扭个尖，佢个声嘅。 唔系你话香港嗰个， 唔该唱钱，佢唔会咁样，唔该唱钱嘅。 即系同你讲，好等等。 系啦，系啦，好啦。 咁样令到人过嚟， 等等，然后咧佢熄翻支咪就数钱。 哦，你如果讲等等，跟住一向一廿个张凳转翻头， 佢转去另一边噶嘛。 我试过有一次喺 你唔使咁啊，你买 唔系啊？九龙湾地站咧，个师傅又系咁样，等一等嗰边做紧嘢，一等张凳反咗。 你唔好笑喎， 笑 嗱有事有冇事？ 我哋好尊重香港嘅 railway 嘅服务人员噶。 我话冇乜，我话如果有乜，我有冇事有冇事冇事，坐翻做事咁衰事。 即刻攞翻支咪出嚟系嘛？ 咁嗰个 service counter 就冇人嘅， 长期冇人嘅，系啦，咁啊谂住 empty 嘅， 系 empty，no people， 系啦 ，no people on duty， 系啦，咁你谂住，哎，咁咪过唔到？ 我真系惊我讲嗰啲唔应该出街嘅英文咧，真系。 你继续，唔紧要啦，冇所谓啦。 咁啊谂住，哎，咁咪要等客有人嚟先至可以入闸啦，但佢长期有个位咧。 系你一推个胶门就可以入得噶啦， 即系唔使俾钱 入。理论上有个嘟嘅嘢，就好似我哋香港咁有个咁样过嗰、那个有个。有个闸咁样啦，但系佢有个胶板系你一推就咁过，胶板就 即系其实佢系好奉从即系顺从呢一个叫 on the system 噶， 系啦，但系系相信诚实系统系啦， 系咁结果你有冇俾钱咧？请问 我有俾钱，但系 点 你真系照推门？ 唔系我佢系买 咗几多次先？ 佢系买 day pass 哦， 系啦，咁所以系 OK 嘅。咁佢点解有嗰道门咧？就系方便啲人咧推行李过或者轮椅过嘅， 香港都有嘅。 系啦，咁但系香港佢就会真系有个人。 即系同埋有个闸喺度噶， 咁因为香港有啲人唔诚实啊嘛。 诶，唔系，嗱你咁样 讲， 有啲人啊嘛，唔系讲我哋， 系唔系？算啦，有佢 啦， 系啦。咁啊，另外一个比较有趣嘅咧，就系坐呢、這个由呢个 Montreal 去呢个嘅多伦多去呢个嘅跨省嘅嗰个 railway 咧，即系个火车咧。咁其实佢有个行李嘅限制嘅，就唔可以多过20kg嘅。 系， 咁由于我系真系搬晒啲， 你可唔可以？ 个 luggage 嗰个 外国人咧系唔会讲 kilogram 嘅 ，OK， 系啦，你讲 kilo 啦，佢唔知系咩嚟噶， 系咪真系唔知噶？ 梗系唔知啦 ，kilo 系香港嘢嚟噶，即系 fax 系香港嘢嚟噶嘛？ 唔系，我以为佢哋都会咁讲添 ，kilo 咁样， 唔会啊 ，kilo 系嗰啲警员咧 ，kilo 14100 系 kilo， 喺度抄少少，其实日本人讲 kilogram 咧，佢哋都系 kilo 噶咋， 哦 ，OK， 系啊， 系， 即系英语以外嘅人应该都系咁嘅， 系啦，咁啊，佢就有个限制嘅，就唔可以多过20kilograms 系 啦，咁我就谂住即系，咁我佢有个榜喺度俾我试下大概几重啦。 你咁你个 luggage 有几重啊？ 19点几嘅，其实就啱啱好嘅。咁佢要 check 嘅时候，佢点样 check 咧？佢揾个人拎上手称一称， 系 OK， this OK 就过噶。咁佢就会黐一张贴纸，系黐一张贴纸就话OK 噶啦。咁你就可以拎上个火车。 佢咪又系个 on the system 咯。 其实所有嘢都好信任，而且佢哋系会同你倾偈嘅。由于我即系去旅行咧，系会用另外一个银包咧，就印住皇家马德里嘅，就 系 阿斌哥之前买俾我嘅手信嚟嘅。咁佢哋行过见到你俾钱嘅时候，佢会同你倾偈。佢早两日输咗俾阿即士，系啊，佢会咁同你倾偈噶，系啊。咁当然有啲用我同我用法文倾偈，我就耶。哈哈哈咁样，其实我唔知道，我就认得皇马呢个字咯，系啦。咁但系即系佢会尝试，无论你去到边度，佢都会同你倾偈啊，或者剩咯。但系有一句咧，我就永远唔适应嘅，即系啲售货员或者收银嗰啲会同你话 How are you？ 我成日都话 I'm fine, thank you 。所有人， 我想知道究竟你作为一个道地系咪道唔系地道嘅 道地？嗰个系刘德华嘅， 嗰个系 green tea，OK、okay? 嘅地道嘅外国人， 我弄 tea，OK 系啦，即系佢会应你 How are you？系啦，咁应该点样认先至唔会好似好外国，即系唔 系 好？ 但系我即系所有外国人问咧，我都系个 I'm fine, thank you。 呢个系我哋幼稚园嘅读嗰啲嚟噶嘛？ 水准啊嘛！ 走嘅时候都 话 you are boy 嗰啲咧 ，yes I am。 咁佢走佢就唔会讲 bye bye 嘅，have a nice day。 系 啦 ，you too 咁样。 咁啊 ，you too 系啦。咁就觉得啊，系咪好似唔系好地道咧？件事应该点样认先啱？ 咁咪 how are you 咁点咧？ 我系 you check it out 咁样噶咯。 真系啊？ 唔系我 how are you？冇啊 ，I'm fine, I'm good 都 OK 嘅喎，系 How about you 咁样咯，问翻佢咯，系啊 ，How about you？ 我将问题 唔系即系你答完之后 ，I'm good, thank you, How about you 咁样。 咁即系一定要答，即系我唔可以就咁讲 ，How about you？ 唔系好长嘅，嗱，譬如咧，我都成日咧，即系外国人咧，佢都有一套嘢咧。 刘伟恒留言信息啦， 好长嘅，譬如咧。譬如你可能會講噶嘛，How are you 咁啊，跟住你就話 I'm fine, thank you， 跟住佢仲要答多句 You are welcome 噶嘛，即係你嗰個 conversation 咧係要一路答到最尾，唔知邊個完嘅，即係 You are welcome 完之後咧，又 You are welcome 跟住 通完咁佢哋嗱，其實咧佢哋嘅吹水嘅能力咧就好高嘅，即係好似係一哥講嘅，你見到個貼紙就吹皇家馬德里啊，見到個唔知咩就吹第二隊波啊，咁佢哋嘅吹水能力係相當之高嘅，即係如果你所以點解咧香港人第一樣嘢，我記得我媽當年去到外国佢习惯唔到就喺超级市场，因为超级市场首先咧，佢哋嗰条队咧都系长嘅， 系， 同埋咧，佢哋买亲嘢，譬如我妈嗰啲咧，一个礼拜先去一次超级市场嘅，就买一个礼拜嘅餸嘅。好啦，咁啊已经一车车嘢要去嘟啦。好啦，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咩咧？嗰啲收银员咧，由于佢哋好 friendly 嘅 ，you know， 佢 very friendly， 所以咧佢哋系会好似一哥咁样咧，先 challenge 最先。Oh, how are you today？ I'm fine, thank you。 今日咧即今日天上面嘅雀咧几得意喎，咁啊大家。 咁天上面嘅雀几得意，点讲嘅？ Oh, today the bird in the sky are very 得意，系啊 ，very 一成。咁啊吹一轮，嗱吹紧嘅时候咧， 佢哋系唔会嘟嘢噶，即系佢一路吹，佢唔会一路咧就做佢嘅工作噶。好啦，吹到咁上紧咧，就开始慢慢嘟啦。 哇，咁条龙可以有权排好 长。所以香港人过到去咧，一定系唔惯嘅，而外国人咧系司空见惯嘅，因为咧。佢哋好習慣喺呢啲咁嘅，因為嗱，首先佢哋唔係成日見到人啦，即係住得好 remote 咁啊 ，you know， 即係佢哋嘅 distance 係 very long 咁樣啦。咁所以咧，有機會能夠同啲即係超級市場嗰啲收銀員吹下水咧，尤其是係啲老人家咧，其實係佢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嚟嘅。有啲仲會慢慢未好中意收集 coupon 嘅嗰邊，譬如咧買個橙就慳一仙咁樣啦。佢哋會攞成沓嘢嚟，就慢慢喺個 counter 度攤開，先至開始剪。嗱，冇人會喺後面接啊。或者有怨言啊， 以前 華人可能以前 香港人 系啦，以前咧仲要冇機打喎，諗下，即系咧，大家真系喺嗰條隊度就等嘅啫。咁呢啲就係嗰邊嘅生活啦，係啊。 係啦，咁所以其實唔係好習慣嘅。咁另外一個咧唔係好習慣咧，就係佢哋買酒啊，即係佢哋可能唔可以喺街度見到有酒呢樣嘢，係一定有個紙袋去裝住。 即係唔可以就咁攞住支啤酒咁樣喺條街度。係 啦，咁所以就嗰度就反而呢個位個監即監管嘅嗰個力度就比較大咯。咁佢會你買嘅時候要 check 埋你身份證啊，所有嘢。係 咩？有冇人同你講話你未夠十八歲啊？ 咁又冇，係啊，係而且我發現我呢、這個。发型在当地都几流行的即系原来即系外国系真系开放啲嘅，翻俾啲 open。 哦，你而家 即系 话你开放啦。 头先 Eric 就已经入嚟投诉啦，又话入嚟啊。 系啊，可能以为有个女人在前面啊咁。咁你即系话我哋听众唔得啦？ 唔系，即系大家 仲话唔系 传统系啦， 系啊，差唔多啦， 即系老土咯，都系。 一哥翻嚟之後咧，成個人咧唔同咗啊！ 係啊， 即係好 Western 啊 嘛 ，international。 唔係佢真係個英文真係多咗啊！係啊， 啲聽眾有冇嘢回應啊？暫時 聽眾我未睇到好多啊，佢哋係啊， 所以我哋要去首歌先。 我學識一句一個法文字啊， 嚇 ，station beyond 啊，即 係真㗎？ 啱嘅，因為我坐火車咧，佢話 next station 就係 station 咁解啊！ 你再讀多次 station。 好啦，各位亲爱听众，头先有人咧就系喺度咧众目睽睽底下献丑嘅，咁究竟 station 嘅法文啊系咪 station 咧？ 是但 ，Mr. 是但， 系， 请问 station 嘅法文系咪 station？ Please answer our ques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Merci. 天天朝早最欢喜，在车火车。再重逢你，迎着你那似花的美，难定下梦醒一期。玻璃窗把你反映，让眼睛可一再缠绵你，无奈你哪会知我在。千转奇，愿永不分散，祈求路轨当中永没有终站。哦，盼永不分散，仍然幻想一天我是你终站。 淡，你却似仍未曾知。愿永不分散，祈求路轨当中永没有终站。 成日都話首下流程係一個好 international 嘅節目啦，咁頭先阿一哥咧拋句法文出嚟咧，好多人回應啊，謝啲先，有人咁講，係啦，有人話咧讀得差唔多， 差唔多噶啦， 係嘛， 係啦， 阿斯丹未回應嘅，阿亨你都未回應嘅， 斯丹係點讀咧？ 喂，佢加拿大啫，佢唔係去法國。 啊、 OK， 唔係， 咁我嗰個位即係蒙特利爾都係法文區嚟嘅。咁、而且我有睇咧個移民嘅標準咧，如果你 攞想走啦， 喂，唔係，即係睇定啫。 永遠服務，永遠朋友。 系 啊，我见到阿赵阿芝姐姐个仔啊， 同埋本身 哥哥啊，系啊。 阿队长，你问得好好噶，啱啱咧喺一嗰个社交平台度咧留咗两句说话咁样嘅，就让你先带我去探索这世界，然后我再缓缓追上你的脚步。 系啊，佢系咁样写噶。 我知道，我见到 乜？你咪流住眼泪咁写噶？ 我唔系啊，今朝醒起已系到我要出 post 咯。 系 几 用例行公事啊？你 话 系咁 提翻先系啦，即系睇咗啲，即系喺当地咧，就自不然就会睇一啲啊，究竟移民嘅条件系点啦？如果系有二级啊，如果冇睇错嗰个嗰边人 打 有 二 K 咪得咯？ 有二级嘅法文咧，系唔喺每年嘅限制入边，即系佢每年个限制有个人数。但如果你有法文嘅呢个专业资格嘅话咧，就可以即系免除呢个嘅人数限制。 即系考咗嗰个法文嘅嗰个试就得啦。 系啦，咁所以有谂过嘅。 哦，唔该先，听我就唔系早排。听到你话想读法文啦，系嘛？ 系啊， 哦、 我就系读埋其他文噶啦， 系咪啊？ 系 啊， 系啦。 咁啊，仲有啲乜嘢嘅所见所闻咧，一哥？ 仲有好多嘅，可以留翻一个咧，就即系听日讲嘅。就系咧，其实我自己咧，即系虽然去咗好几个地方咧，即系睇呢大瀑布啦，咁啊，亦都去睇呢个嘅 Royal Ontario Museum， 即系呢个佢哋嘅咩 你不如用中文讲啦，听唔系好明。 佢咪皇家大博物馆啊，加拿大嗰个皇家。 Royal 咩话 ？Ontario 啊。 Ontario。 哦，皇家安达利奥 博物馆。咁啊，但系咧，即系其实我去得最多嗰个地方啊，喺当地一间铺头叫 Venus。 系。 系啦，咁啊， 哎呀，呢个可以讲啊，呢个。 即系温拿嗰个 Venus。 系 真系噶。 Winners 赢家 系啦。咁咧，佢就系咧会定期咧就会喺一啲大铺头咧攞佢哋唔要嘅贵尾货咧， 呢个好讲啊，呢 个半价甚至啊再低啲嘅价钱咧， 系咪名牌先？ 系 啦。喂啊，首先我呼吁听众嗱，听日可以讲呢单嘢啦。嗱，大家咧即系喺外国啊，或者欧力又好啊，啲百货公司大平卖咧，有冇试过吓？有啲咩经历咧？ 系 我听日讲，因为咧好经典嘅。 大家记得我第一即系订翻嚟嗰条声话，我准备第二日就去买楼啦。咁究竟我买唔买到咧？ 买四件 啦，系买咗咩价钱咧？啊，拜拜 ，see you tomorrow 。 see you tomorrow。